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开课本的十一页。跟各位再确认一次哈，十月九号不上课，因为禅师的原因，就十月九号不上课。那么十月二十三号再上课。师父往生快十年了，所以我推算一下，如果我们同学用功的话，大概十年以后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可能会有些就应该要出来弘法。我们在台湾的话，北部有智观法师，智观法师在北部，还有蔡老师，蔡老师礼拜四给你们上课。南部有智云法师，中部有长波法师跟慧能法师，给大家上课。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他们有讲课，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听，因为每个人讲法的方式不一样，那有香气不香气的问题。所以如果去听他们讲课好的话，跟你香气的话，就可以到他那边去听课。第十一页倒数第六行，由四极境施设安立施涅盘相，为苦极境、烦恼极境、不损恼他极境、即舍极境，如有余一地事，临本五十卷二十一页。那这边讲到呢，四种极境。由四极境施设安立施涅盘相，涅盘本身是离言的，是无相的。但是我们凡夫呢，没有这个无分别智可以证知涅盘，所以佛菩萨呢，用语言文字来安立这个涅盘的相貌，让我们凡夫可以通过这个名句文声来了解涅盘的相貌。那么这个四极境呢，就是假名安立的涅盘相，为苦极境、烦恼极境、不损恼他极境、即舍极境，这个是四种极境的名称。那么我们就引用一些师地论第五十卷的论文来解释这四种极境。请看讲义十。那讲义时的第三项讲四种极境，云何苦极境为阿罗汉必输诸漏永尽，所有当来后有众苦皆系永断，以得片之。云何苦极境，这个是提问，什么是苦极境呢？我们下面回答，为阿罗汉辟除，辟除就是比丘的意思。我们阿罗汉呢是证得小乘四果的有情，那么我们把这个阿罗汉解释一下。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这个阿罗呢是一切烦恼的意思，那么这个汉呢是能害的意思，就是能够永害这个烦恼贼呢，叫做阿罗汉，他没有剩余的烦恼了，所以是阿罗汉的意思。这是一种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呢，那么阿罗汉呢就是应受世间供养的意思，因为这个阿罗汉呢，他的功德已经超越了世间，所以所有世间的上妙供养呢，他没有不能够接受的，他都能够接受，所以他是应受世间供养。那么第三种说法呢，这个罗汉呢是生的意思，那么这个阿是无的意思，所以阿罗汉呢就是无生，他永远不再在六道中 受身段分死了，所以是阿罗汉的意思。那么这个阿罗汉呢，如果你去查书的话呢，还有很多种解释，我们这边就只讲这三种，你可以去参考经论。那么一般说能断除所有烦恼障的就是阿罗汉。那么声闻圣中的阿罗汉呢，还有独觉圣中的辟支佛跟菩萨圣的佛呢，都已经是熔断了烦恼障，所以都可以称为阿罗汉。那么这里说的阿罗汉辟除呢，应该是指佛的出家声闻弟子，他证了阿罗汉的果位。诸漏永尽，这个漏呢是烦恼的意思。这个烦恼呢，它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它能够让心呢连续的流散，让心散乱。那么心散乱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如理作意。那么诸漏永尽呢，就是说所有的烦恼种子呢跟烦恼的现行都没有了，叫做诸漏永尽。所有当来后有众苦皆系永断，这个后有呢就是未来的生命体。那么有了杂染的生命体呢，那么就会有各种的苦升起，而后有众苦呢都是由烦恼种子现行了以后所升起的。那么阿罗汉呢已经断尽了烦恼种子的苦因，所以未来所有的后有众苦的果呢，它都永远断除而不会生了。所以说所有当来后有众苦皆系永断。以得片知，片知的知是智慧的意思。那么阿罗汉所得的智慧呢，能够断除贪嗔痴等一切的烦恼，所以因为烦恼没有烦恼的缘故呢，那么这个智慧现前呢不会失去，所以是片知，所以它以得片知。如多罗树断结根顶不复现前，那么这边呢就是用譬喻，用譬喻来说明诸漏永尽，所有当来后有众苦皆系永断。多罗树呢，这是一种树，它的树形跟我们看的这个棕榈树是很相像的，这个树很高。那么这个树有一个特性呢，就是你把这个树从树干砍断以后呢，它就不能够再生芽跟叶，那么它就死了，它就死了。所以断结根顶不复现前，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树呢从这个树根跟树顶截断，这个树根呢就比喻无明，那么这个树顶呢就比喻这个爱，把这个无明跟爱给它截断，那么树就死了。那么树根跟树顶截断以后呢，这个枝叶 就不再升起了，那么这个枝叶呢就比喻这个烦恼，所以把这个树的根跟顶截断以后呢，这个多罗树就死了，不会再生枝叶了。所以把无明跟爱断绝了以后呢，烦恼就不会再升起了，烦恼也就永断。那么生死轮回也是这样，如果将烦恼种子跟现行都断除了，那么当来后有生命体呢也不会再升起，这是用譬喻来说明这件事情。由得当来不生法故，是名苦寂静，这是说明得名苦寂静的原因。由得当来不生法故，阿罗汉证得了诸漏永尽，那么在最后的这一生，虽然仍然有杂染的生命体，但是他的心跟无我的智慧是相应的，所以呢今生不会再有烦恼现行。那么等这一生结束以后呢，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就没有我爱才会现行，那么因为没有我爱现行呢，所以也不会再有后有的生命体了，所以说不受后有，不会再有呢未来的杂染生命体了。那没有这杂染生命体就没有苦，这是得当来不生法。那么由于这个原因呢，所以得名苦寂静，这个苦呢众苦就寂静了，这是第一种寂静。云何烦恼寂静， 为阿罗汉辟俗，贪欲永断，嗔恚永断，愚痴永断，一切烦恼皆系永断。云何烦恼极尽？这是提问，什么是烦恼极尽呢？下面回答，为阿罗汉辟俗，就是这个证入四果的阿罗汉。比丘哈是出家的五众之首，所以呢，这边举比丘呢，就代表这个出家五众。那么在家居士如果证得四果的话呢，那么他对这个世间呢，已经没有这个爱欲了，所以呢，他也就会出家。所以呢，不说阿罗汉居士，就说阿罗汉辟支，因为得了阿罗汉的话，就一定会出家。当然，这个边大菩萨不在内，大菩萨是来度化众生的，他的烦恼断了，但是呢，他化现啊，居士身还是有的。贪欲永断啊，贪就是对可爱的境界呢，升起坚固的喜爱，升起这个喜爱以后呢，就想要受用这个境界。这个叫贪，那么贪欲呢，就是因为喜爱可爱的境界呢，而决定呢要求取这个境界，叫贪欲。那我们修行人呢，修习不净观啊，或者修习苦观，修习无我观啊，修习厌离想啊，将贪欲的种子都灭除了，那么是贪欲永断。嗔恚永断，什么是嗔呢？嗔就是对于不可爱的境界呢，心中升起了愤怒，想要破坏这个境界，这个就是嗔。那么嗔恚呢，那么是对友情呢，升起要损害的心，而且决定呢，要采取行动来损伤这个友情，那么这是嗔恚。修行人呢，修慈悯观，修无我观，将嗔恚的种子都灭除了，是嗔恚永断。愚痴永断呢？愚痴呢，就是对一切有为法、无为法都不能够了知它的真实相，而生妄执，这个就是愚痴。那么修行人呢，修缘起观，修无我观，把这个愚痴的种子都灭除了，是愚痴永断。一切烦恼皆系永断。前面先举出了贪嗔痴三不善根代表根本烦恼，现在说一切烦恼呢，就代表呢随顺根本烦恼而生的随烦恼，这一切烦恼的种子呢也都灭除了，是一切烦恼皆系永断。由得毕竟不生法故，是名烦恼极尽。这个阿罗汉呢永断了烦恼种子，所以不再会有烦恼的升起，这是得毕竟不生法，烦恼毕竟不再升起，所以得名烦恼寂静。这个就是烦恼寂静。云何不损恼友情寂静？为阿罗汉辟除，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皆系永尽。云何不损恼友情寂静？什么是不损恼友情寂静呢？为阿罗汉辟除，就是证入有余一涅槃的圣比丘，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这里用尽，前面那一个呢用断。那么断呢是强调烦恼种子的灭除，尽呢是讲烦恼法的不现行。那么阿罗汉的贪嗔痴三不善根呢不会再现行了，一切烦恼皆系永尽。那么他一切随顺根本烦恼升起的随烦恼呢，也不再现行。不造诸恶，修习诸善，是名不损恼友情寂静。不造诸恶，这个阿罗汉三毒永尽，贪嗔是三毒永尽，烦恼不生，所以他不会再造作恶业损恼友情了，就是不造诸恶。修习诸善，他可以修习各种善法，自利利他，他也可以自利利他，也可以呢，他就这样子静静的等待，等待这一生结束了以后呢，就进入了无余涅槃。是名不损恼友情寂静，所以得名不损恼友情寂静。 这个唐朝有一个鸟科禅师啊，而且鸟科禅师他住在这个松树上面。那么白居易呢，在做杭州太守的时候，就看他，就请问他说佛法的大意是什么？那么鸟科禅师就回答说呢，佛法的大意呢，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白居易就说了，这个三岁小孩子也知道要这么做，这有什么稀奇的？那么鸟科禅师就回答说呢，三岁的童子虽然能够知道要怎么做，但是八十的老翁啊也做不到，也做不到。所以从这里知道，虽然证入阿罗汉果，诸恶莫作啊是可以做到，但是众善奉行呢，还不见得做得到，还不见得做得到。阿罗汉尚且如此。那如果我们不善学佛法的话，可能连善跟恶都分不清楚。善恶都分不清楚，那怎么办？那就算是学了佛法，善恶分清楚了，那么不去照着做，那又怎么办？以前在学院的时候，我们中午有念供养记嘛，供养啊，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这样子。那么佛名念完了以后呢，就供养菩萨，菩萨里头有一个地藏菩萨嘛，供养地藏菩萨。那么你去看供养一般的供养记的话，它写地藏王菩萨，对吧？然后师父呢上课就讲说，不应该用地藏王菩萨。应该用地藏菩萨这样讲。他讲完了，上完课，是上了10点半，是8点半到8点半到10点，然后问问题半个小时。那么下课以后呢，中午又念供，念，哎呀，地藏王菩萨，吃完饭，师傅说你来。什么事？他说早上上课你有来吗？我说有啊。他说我怎么讲的？我说您老讲的很多啊。他说地藏菩萨这一段你有听到吗？我说有听到啊。他说那为什么中午你供的时候还念地藏王菩萨？好久没讲话。他说他已经跟你讲什么是对的，那你是教务主任，你不去跟大众宣布去改正，一个不能主动改正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不能主动改正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他说你一定要自己发心主动改，已经跟你讲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你还是照旧的来做，这个是没希望，这不是修行人的态度，修行人做错不要紧，但是跟你讲什么是不对，就把它改成过来就好，就这么简单，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我们本来就是凡夫，做错的地方很多，但是善知识跟你讲了，或者佛菩萨跟我们讲了，你学习到了就自己改正。当然不是这么容易，但是你至少要有这个心要去做，要试着做。所以不造诸恶，修习诸善，失明不损恼，有情极尽。云何舍极尽？这里是讲解舍极尽。什么是舍极尽呢？为阿罗汉辟除诸漏永尽，于六恒处恒常无间多分安住。为阿罗汉辟除诸漏永尽，就是正如阿罗汉的比丘呢，烦恼呢不会再现行了，于六恒处恒常无间多分安住。这个六恒处呢，是说明阿罗汉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六尘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呢， 他心事中的状况是什么呢？是不取其相，不取非好。他是没有取着的极尽住。是六横住。恒常无间，这是解释六横住的恒。他心中的极尽住呢，是相续不断的。多份安住，他的心多份安住在这个极尽住中。但是阿罗汉呢，还是有余习。他还有余习。就这个大迦舍尊者。大迦舍尊者呢，听到那个菩萨紧那罗王他演奏音乐，大迦舍听到了，就不能够什么自主的呢，就跳起舞来了，就跳起舞来了。那么呢，大迦舍尊者是阿罗汉，他已经烦恼永断了，可是碰到这种特殊的境界的时候呢，他还是会动心，所以说多份安住。为眼见色已，不喜不忧，安住上舍，正念正知。那么先举眼根见色尘来说明这个安住，安住上舍的安住。为眼见色已，这个眼根跟色尘接触了，升起了眼视的见的作用，不喜不忧。这个时候呢，阿罗汉呢，他对于能随顺升起喜处的境界，或者能顺身呢，随顺升起忧处的境界呢，他心中呢没有喜受，也没有忧受。碰到这样的境界呢，他心中没有喜受，没有忧受，安住上舍。一般人也有舍受，我们讲不苦不乐受，就是舍受嘛。那么这个是呢，属于受的舍。那么修习禅定的人，修到了四禅的时候呢，也有不苦不乐受，但是这个是不同于欲界我们的这个不苦不乐受，四禅的舍受是行舍，那么这里的不喜不忧呢，是上舍，是断除了烦恼障，证得无分别智，断除了烦恼障，由不再取着而生的舍。因为远离生死，所以称为上舍，他的心安住在上舍，这是阿罗汉的境界。正念正知，那么他的心安住在所接触的境界上呢，这个时候是正念。那么这个时候阿罗汉的心是什么？是限量的境界，是限量的境界。那么他也知道自己的心是安住在这个境界上面，这个是正知。这个是真知，所以呢，这个是真正的活在当下，因为他有上舍，他没有烦恼。如是耳闻声已，鼻嗅香已，舌尝味已，身觉触已，意了法已，不喜不忧，安住上舍，正念正知。这个是举呢，其余的五根出境呢，也如同呢这个耳眼根出境一样，心中也是不喜不忧，安住上舍，正念正知的。是名舍极境，这个是阿罗汉安住上舍，所以名为舍极境。那么这以上是说明了四种极境。此初二极境，是名涅槃胜利，离过万步。现在回到这个集群记，这个课本十一页的集群记。倒数第三行，此中初二极境，是名涅槃胜利，离过幻故。初二极境呢，是指苦极境及烦恼极境，是名涅槃胜利。这两种极境呢，是阿罗汉证入涅槃的胜利。为什么呢？因为他离过幻故，因为证入了涅槃呢，就断除了烦恼，那么他战胜了烦恼，远离了烦恼的过患。又证入涅槃呢，从生死中解脱出来，那么呢，远离了生死的过患，这个呢，这两个呢都是胜利。后二极境，是名涅槃功德，智过之故。后二极境呢，是指不损恼他极境及舍极境，是名涅槃功德。这两种极境呢，是证入涅槃后所得到的功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智过之故。那么造作诸恶呢，是有过失的， 不损恼有情其境呢，不再造作诸恶，那么对治了造作诸恶的过失。那么呢，六根触境的时候呢，有取向跟取随好的过失。那么正入涅槃呢，安住上舍，正念正知呢，不取其相，不取随好，对治触境取着的过失，这个是舍即净的功德。若于涅槃升起净性，名净圣解。这是解说清净圣解，圣解是对这件事呢决定认可了。那么清净呢，是说涅槃的自性呢，它是远离杂染。所以对于涅槃的胜利功德，你决定认可了以后呢，会升起强大的信心。这强大的信心呢，是怎么样呢？相信第一个，相信涅槃是真实不虚的，涅槃是真实不虚的。第二个是相信证得涅槃是有功德的。那么第三个呢，是相信自己呢，若能修学圣道，就可以证得涅槃。那么有了这三种信心呢，就是清净圣洁。即由如是增上力故，身毛为数，悲泣堕泪，如是等事是净性相。那么对涅槃有净性的友情是什么相貌呢？即由如是增上力故，就是有了这个净性呢，有了强大的力量，身毛为数，悲泣堕泪。那么他一听到佛法的时候呢，就会全身的汗毛竖起来，甚至呢哭泣流泪，因为心情太激动了。遇到佛法太难得了，所以一听到的时候呢，就身毛为数，悲泣堕泪。如是等事是净性相，这个身毛为数，悲泣堕泪，就是得到净性的相貌。这以上是披寻记的解释，不畏涅槃的过失。我们下面回到论文啊，第十二页。若诸菩萨于其涅槃多住愿药，是则速即入波涅槃。彼若速即入波涅槃，则便不能成熟佛法及诸有情。这个是对涅槃有部愿的第二科住乐涅槃师啊，菩萨愿意并且喜欢安住无余涅槃的话呢，那么是有过失的。若诸菩萨于其涅槃多住愿药，是则速即入波涅槃。菩萨跟声闻的差别呢，大悲心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菩萨欢喜涅槃是百千万倍超过声闻爱要愿涅槃的。那么菩萨这么爱要涅槃，为什么不入涅槃呢？那么就是呢，菩萨有大悲心。菩萨因为有大悲心呢，所以深爱涅槃呢，但是不安住在无余涅槃里面。如果菩萨心多安住在无余涅槃的话呢，那么就失去了广度有情的悲心，就会如同声闻一样，为了自利快速的进入涅槃。彼若速即入波涅槃，则便不能成熟佛法及诸有情。那么如果菩萨快速的进入无余涅槃了以后呢，他便不会再来三界生死流转，那么他也不能够再广度众生，那么呢也不能再求取无上菩提了。所以说彼若速即入波涅槃，则便不能成熟佛法及诸有情，这是住乐涅槃的过失。我们参考披寻记的注解，菩萨于其涅槃非都无愿，然不多住。如果依照一切菩萨界的解释呢，菩萨深爱涅槃是远远超过声闻爱要涅槃的。所以菩萨对于涅槃呢，不是没有愿要，不是他不喜欢涅槃。然不多住，但是菩萨的心呢，不多安住在涅槃的境界。由诸菩萨于无为中愿涅槃故，正乐摄故，依此建立无相三摩地，如菩提奋品说引本四十五卷十八页。是故当知，菩萨于其涅槃非不愿要。我们先参考这个讲义时，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无相三摩地。现讲义时的第四项。 无相三摩地，引自《瑜伽师地论》第45卷。云何菩萨无相三摩地？为诸菩萨即正思维，离言自信所有诸事，一切分别细论，众相永灭即尽，如实了之，心正安住，是名菩萨无相三摩地。云何菩萨无相三摩地？什么是菩萨的无相三摩地的境界呢？三摩地，三摩地是等持的意思。什么叫等持呢？就是平等持心啊。我们一般说来，我们欲界有情的心呢，一般是散乱的，妄想纷飞，所以我们的心是不平等的，一下在这边想，一下到那边想，不平等。那么如果要心不散乱呢，就要修定，让我们心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如果修定的话呢，心的专注力呢，慢慢呢就会加强，能够达到心一静性。那么心在所缘境上，能够每一念心都安住在同样的所缘境上，相续平顶平等的明镜而住，能够保持这个境界呢，就是等时。就是等时。就是你修持，你心你取得所缘境以后，比如说你用肚脐做所缘境，那你那个肚脐的相呢，就明显的显现在你的心中。每一念心它都一直显现，而且呢是什么，是很明显的很清楚的显现，不是暗的，不是很模糊的，它是非常明显的显现那个相在你的心中。然后呢一直这样持续下来，能够这样持续，然后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它那个定力增加了，就到了等持的阶段。那么等持是通于善位的欲界定跟位置定，那么也通于定位的四禅八定，所以讲等持的时候呢，欲界定也包括在内，味道界定也包括在内。那么在经论里头，就殊胜呢，所以呢，经常会讲说空无愿无相三摩地，三三昧，这个是就殊胜说的。那么菩萨在只修无相三摩地呢，那么应该是已经入了定位休息，已经得到四禅八定，那么他在这边休息。无相三摩地，有的地方就叫无相心三摩地，可是呢又有的地方解释无相心三摩地呢，并不是这边讲的无相三摩地，要小心这个名词，不要看到了就直接带上去，你要去看它的内容在讲什么。为诸菩萨即正思维，那么菩萨要先调心，调心呢使心的专注力呢达到平等持心的定位，然后呢做正思维。所以从这里知道修行要思维，不是不思维。但是呢修行的时候呢要依照佛的教导，佛菩萨的教导来思维，这是正思维。离言自信所有诸事，这个离言自信呢是有的，这个包含了呢色受想行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一切依他起的有为法，即缘成实性的无为法，都是离言自性。所有诸事就包括了这些。一切分别细论众相永灭即尽。那么在这一切的依他起的有为法跟缘成实的无为法上呢，就安立了种种的名字。这个是色，这个是受，这个是想行识。这个是涅槃，这个是无为，安立了种种名字。然后我们的心呢就在这些名字上面呢分别。分别虚认。就种种的虚妄分别。那么执着呢还有假说自性。这个是色。这个是色的自性。那个是想。所以下次看的时候，这个就是想。那个就是色。执着它有假说自性。这个时候呢就成了片界所执众相。这是一切分别细论众生，这是遍及所知众生，永灭即尽。那么当你正思维所分别的这个遍及所知众生是空不可得的时候呢， 那么同时呢，你的能分别的心呢，也就不能升起。这个时候呢，一切的虚妄分别呢，就停止了。所以说它永灭即净。如实了知，心正安住。那么这个时候根本无分别之现前。所以说如实了知，真如实相。心和正智呢，就安住在这个实相无相的境界。叫做如实了知，心正安住。是名菩萨无相三摩地。这个就是菩萨所成就的无相三摩地。我们这边上了课，对不对？你先不要看它，你回去，你就把这个文拿出来，无相心三摩地的文拿出来，你自己解释，看你能不能解释。啊，如果你不能解释，就代表你前面没有学好，就代表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手之障，首先真实，镜智首先真实，你没学好。你能解释。好，然后来我们对比一下看。好，如果正确，那就代表你学的有一个程度。好，回去试试看。不要自己看清自己。那么这个是呢，菩萨的无相三摩地。解释完了，我们回到第一行记。回到第一行记的解释呢，这本第十二页的第五行的后面，如诸菩萨于无为中愿涅槃故，正乐摄故，依此建立无相三摩地。由于菩萨对于无为法呢是有意愿成就涅槃的，所以说愿涅槃故，而且菩萨呢是深深的爱要涅槃的。但是菩萨的这种深深的爱要涅槃呢，不是凡夫那种杂染的乐受。凡夫的杂染的乐受是坏的。那菩萨爱要涅槃是有智慧的正乐所摄受的，所以说正乐所正乐摄故。不一样。那菩萨因为爱要涅槃呢，愿意成就涅槃呢，所以修行正得无相三摩地。正得无相三摩地。是故当知菩萨于其涅槃非不愿要。从上面的文呢知道菩萨对于涅槃是有愿要的，只是大悲心，所以呢不多安住涅槃。这个是批寻记的解释，住乐涅槃时。好，我们下面再回到论文。当知此中若不如实了知生死，即杂染心流转生死。若于生死身心厌离，即便速疾入波涅槃。若于涅槃身心部位，即于能证涅槃资粮不能圆满。若于涅槃多住愿要，即便速疾入波涅槃。是诸菩萨于正无上正等菩提无大方便。这个是圣解方便的第三科。第三科是解释圣解方便，其中的第二科呢成大方便。那么这第二成大方便又分为两科，第一科翻显，怎么是翻显成大方便呢？就是说明没有空圣解就不能成就无上菩提，从反面来说，也就是将前面约生死变的两种过失跟约涅槃变的两种过失呢，那么再做一个摘要的讲述。当知此中若不如实了知生死，即杂染心流转生死。那么这个就是约生死变的染受生死时。由于菩萨没有空圣解的智慧，所以不能如实的了知生死。那么就如同凡夫一样了，心跟烦恼相应。那么杂染呢就造业受苦。那么在惑业苦的杂染中呢就生死流转。所以说杂染心流转生死。若于生死身心厌离，即便速疾入波涅槃。这个是约生死变的厌离生死时。如果菩萨不学大乘法，专修无常苦空无我的小乘法，对生死流转身心厌离而弃舍生死， 那么便会很快速的入无余涅槃。若于涅槃身心部位即于能证涅槃资粮不能圆满，这个是约涅槃变的部位涅槃师。菩萨如同凡夫一样，没有空慧，没有空圣解，对于涅槃呢升起断灭见的部位，那么呢这样就不会对于能成就涅槃的因也就是涅槃资粮呢去积极圆满，因为他认为那是断灭。那么你不积极这个因呢，那也就在杂染生死中流转了。若于涅槃多住愿药，即便速疾入波涅槃，那么这个是约涅槃变的呢住乐涅槃师。那么菩萨如同小圣一样的话呢，心中愿药多住无余涅槃，那么这个时候就失去大悲心跟菩提心，这样便会很快速的进入无余涅槃。是诸菩萨于正无上正等菩提无大方便。那么由于以上四种过失呢，或者让菩萨在杂染的生死中流转，或者让菩萨呢很快的呢进入了无余涅槃，那么都会使菩萨不能证入无上正等菩提的佛果，不能够广度众生，这是因为他没有空圣解作为成佛的大方便的缘故，所以说他无大方便。再看论文，若能如实了知生死，即无染心流转生死。若于生死不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即不速疾入波涅槃。若于涅槃不生部位，即能圆满涅槃资粮。虽于涅槃见有微妙胜利功德，而不生愿速证涅槃，是诸菩萨于正无上正等菩提有大方便。这个是成大方便的第二颗正成，说明有空圣解是成无上菩提的大方便。若能如实了知生死，即无染心流转生死。如果菩萨修大圣无二所显的真实意象，所以他能够呢如实了知生死如幻，这个时候呢他能够弃舍生死中的烦恼杂染，但是他有大悲心那么因为大悲心的缘故呢，愿意三大阿僧祇劫呢不舍生死度化众生，所以是无染心流转生死。我们看辟寻记的注解，为诸菩萨处生死中常勤修集无杂染心，于有漏事随顺而行，名无染心流转生死。为诸菩萨处生死中这里所说的菩萨呢就是已经成就空圣解的菩萨了，依照前文呢是应该已经证入了真实意象的圣位菩萨已经是圣人了。他仍然不舍生死在生死流转中呢他做两件事情。那么圣位菩萨做这两件事情呢，我们凡位菩萨呢也应该随学不是说他是圣人我们不是我们就不做了，我们要随学。常勤修集无杂染心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菩萨自立成熟佛法。菩萨虽然证入了圣位，但是还仍然有这个具身性的烦恼跟所知二障的种子跟现行。所以菩萨在生死中呢见佛闻法精进修行得大智慧，继续的降伏跟断除二障的种子跟现行。这个就是修集无杂染心。于有漏事随顺而行。这个是菩萨生死流转中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菩萨的利他还要成熟有情。那么这个声闻呢证入了阿罗汉以后有五处是他不能做的五件事他不能做。第一件事情呢证入阿罗汉以后呢，阿罗汉呢不能够故思杀害生命他不能够故意的意思为说要杀害这个生命，不能做这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阿罗汉不能做是不能不语而取就是不能偷盗，他不会做这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阿罗汉不能做呢，就是不能行非犯恨，也就是说呢阿罗汉不能习淫欲法阿罗汉没有淫欲法。我们前面讲说居士证了四果以后一定会出家 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同时从这边知道，如果有人说他自己是阿罗汉，但是他又有行淫欲行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假的。第四件事情阿罗汉不能做呢，是不能痴而妄语，不能说谎。那么第五件事情呢，他是不能够逐蓄受用诸欲之具，就是阿罗汉呢不能够什么存东西、存钱、存吃的那种自身具，他不能够存。所以如果有人说他是阿罗汉又去搞钱的话，不是真的阿罗汉，因为阿罗汉不能做这件事情。那么菩萨为了利益众生以四摄法摄受众生呢，所以有时候呢也做有漏事，所以说呢与有漏事随顺而行。所以菩萨虽然证了圣道，但是他还是会随顺而做这些事情，这些有漏的事情。那么他是随顺众生的意力而行，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让众生得到利益安乐，这件有漏的事情，那么他还是会去做。譬如说释迦牟尼佛在做菩萨的时候，也是在海上，有500商人在船上面，那么那个船长就起了坏心，想要谋害这500商人，然后呢夺取他们的财物。那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呢，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就先把船长给杀了。那么他杀船长这件事情呢，他是为了这个船长好，因为你杀了500个人的话，那去地狱就要很久很久。所以呢他在趁这个船长只是起了这个坏心还没有完成这件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船长杀掉了，是他不能完成这件事情。那么释迦牟尼佛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当然他自己要受报，自己要受报。但是因为他对于这个500商人有利益，同时对于这个船长有利益，所以他还是做这件事情。那么在做的时候他是慈悲心，不是嗔心。所以说是菩萨心中是无杂染的，所以他做这个事情呢还是有功德的，是有功德的。那么我们呢还是凡夫菩萨呢，最好不要随便学。因为我们在要去伤害一个生命的时候呢，很难没有嗔心。我每次看到蟑螂就有那个冲动，那个嗔心就起来，就有那个冲动要打。所以我们那个嗔心是很容易起来的。那没有那个本事暂时不要做那种事情。没有那本事就不要做。所以说与有漏事随顺而行。明无染心流转生死。这个是菩萨自利利他的无杂染心流转生死。这是批评记的注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论文。若于生死不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即不速即入波涅槃。那么小圣修苦集灭道次第法门，以无常苦空无我的智慧来观察生死流转。所以对于生死呢，它会产生很深的厌离心。那么这个厌离心起来了以后呢，它就会弃舍杂染，同时弃舍这个生死。那么很快速的呢就进入无欲涅槃。但是菩萨的大圣唯识观呢，他虽然厌离生死，但是呢他不从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厌离心做出发点，他只是了解生死的实相，所以呢不会障碍大悲心的升起，所以呢不会触及入波涅槃。那么有这样的不同的功效。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说我是修小圣行行大悲行修法是修小圣，但是我是行大悲行。这个是空口说白话。因为什么？因为在思想上面是冲突的，思想上是冲突的。你在修苦空无常无我的时候，那个厌离心起来之后，那个想要进入无欲涅槃那个心是非常强的。然后你又要什么 不入涅槃，你这两个思想是冲突，冲突的很厉害，不相合，所以这样做不容易，不容易。若于涅槃不生不畏，即能圆满涅槃资粮。那菩萨修唯识观呢？已经得到了空圣解，所以不会如同凡夫呢，误认涅槃是断灭，没有这个断灭见，而生不畏。所以菩萨愿意成就无上菩提，那么他就会精进的呢，积极这个涅槃资粮。那精进的积极涅槃资粮呢，最后呢，圆满的涅槃资粮呢，就成就无上正等菩提。虽于涅槃见有微妙胜利功德，而不生愿速证涅槃。那么菩萨证得空圣解呢，所以对于涅槃的胜利及功德呢，都已经先见。但是由于大悲心的缘故呢，愿成就无上菩提的缘故呢，所以不会生愿呢速证涅槃，不会愿意进入无余涅槃。是诸菩萨于证无上正等菩提有大方便。以上四项呢，都是因为菩萨有了空圣解，才能第一个呢，避免如同凡夫的杂染心受生死流转，或者是如同小圣的速入涅槃，才能成熟佛法，提出有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空圣解是成佛的大方便，是这个意思。所以修行还是有它的方法。我们有时候就是聪明呢就会想说，哎，我要用最少的力量得到最大的果报，哎，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呢，学小圣很快，很简单嘛，对，所以我修小圣，但是我发大悲心广度众生，修小圣一下就证了阿罗汉，就等同八地菩萨，然后发大悲心度化众生。你要了解为什么凡夫第一大阿僧祇劫，要花一大阿僧祇劫以后才入僧的，才证圣位。那这么长的时间，他在做什么？所以要证入，你知道，慧跟福都是很重要的。你的福不够，你也不能够什么证入菩萨的圣道。福不够是不行的。你说我就修智慧。唯识观我背的什么滚瓜烂熟，天天修唯识观，你修就修成小圣，你的福不够，所以他要广度众生，还是要做度众生的行。你说那我就广度众生，你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如同众生一样，度一度就被众生度走。所以他这个时候福慧的均等，你自己要很了解自己的状况，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自己的状况都不知道，然后就去做硬做，不是。一个修行人要随时观察自己的身心言行，了解自己的状况，你要调这个福慧均等，慢慢慢慢齐等的进步，不能说一个一下很强，另外一个跟不上来，那么差距太大的时候就会有问题，福太大了，智慧不够，那么就这叫什么败坏菩萨，就会众生了。那智慧太高了，太强了，这个福不够，这时候就很想什么入涅槃，很想入涅槃。你不要认为说入涅槃那个心智好像，我们只是讲讲大家，因为我们都没有这个经验嘛，所以我们就讲讲，好像就是几句话而已。你知道你那个修那个观慧，你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那个心要去涅槃，那个心是非常强盛的。那个智慧强的时候，那个心是非常强盛的。让你不正很难。当然也不会像上次我们讲的，就随便就证，也不会这样。好，我们看《辟群记》，为涅槃中离烦恼苦，生安乐住，是第一故，是最胜故，是无上故，说明微妙。这个是解释涅槃有微妙胜利功德的微妙。为涅槃中离烦恼苦，生安乐住，菩萨自证真如。是在涅槃中，这个时候呢，一切烦恼不起，这个是离涅槃离烦恼苦。 那么没有烦恼呢，就是真正的安乐，不像世间的乐受，仍然有烦恼。那世间的这个乐受呢，实在是坏鬼啊，假名为乐。那么涅槃中没有烦恼啊，所以它是真正的安乐住，是第一故啊，因为没有烦恼相应呢，所以不会再造作罪业，所以是第一，是最胜故啊，不会再得杂染的生命体，所以是最胜。是无上故，那么在涅槃中呢，能够如实的了知涅槃故啊，最极安乐故，所以是无上，说明微妙啊，这个是用微妙来称赞涅槃的胜利功德。这是呢《批评记》的注解。我们回来看这个论文，是大方便，依止最胜空性圣洁，是故菩萨修习学道所摄最胜空性圣洁，名为能证如来妙智广大方便啊，这个是圣解方便的最后一颗结文啊，为以空圣解为成就无上不一的方便呢做一个总结。是大方便依止最胜空性圣解啊，那么菩萨有众多的圣解，这个空性圣解呢是其中最殊胜的圣解，所以名为最胜空性圣解。那么菩萨证得空性圣解呢，便能依止他呢成就无上证的菩提，所以他是成佛的大方便。是故菩萨修习学道所摄最胜空性圣解啊，学道所摄最胜空性圣解。菩萨虽然证得了空性圣解呢，但是还没有圆满啊，所以还需要呢继续修习才能圆满，所以呢菩萨的空性圣解呢是学道所摄，名为能证如来妙智广大方便。那菩萨所证的空性圣解修行圆满呢，即能成就如来的妙智，所以说它是能证如来妙智的广大方便。我们看批询记的注释，此说最胜空性圣解是大方便之所依止，然为菩萨学道所摄，是故亦名广大方便。此说最胜空性圣解呢，是大方便之所依止。菩萨证得最胜空性圣解呢，便依止这个最胜空性圣解为方便来成熟佛法，这个是自利，并且呢成熟有情呢，这个是利他。那么因为菩萨能够自利利他呢，就能够成就佛果，所以称为大方便。然为菩萨学道所摄，菩萨所证的最胜空性圣解呢，尚未完全清净，所以还要继续修习，所以说是学道所摄。是故亦名广大方便啊，这个空圣解是修习圆满啊，就成就如来妙智，所以从因为说呢，也称为广大方便。空性圣解即真实义圣解，于诸菩萨八圣解中特为第一，故名最胜。这个是要解释最胜空性圣解的最胜。菩萨八圣解就是菩萨在八种处所呢要常常思维啊，常常思维的话呢就会具足圣解。什么是圣解呢？那么《瑜伽师地论》第38卷解释，就是这边的八圣解的圣解呢，就是具足成就净性为先啊，要有清净的信心为先，决定喜乐，决定喜乐。这个圣解哈，通于凡夫位跟圣位，那么有浅也有深，但是呢要先有信心，要先有信心。所以凡夫有听闻佛法以后呢，那么就对佛法呢升起了一些信心啊，这个是最初的清净的信心。那么有了信心以后呢，他又继续的听闻佛法啊，继续的熏习，在经过了思维筹量观察，就对了佛法呢，就对佛法有了一些了解啊，也那么信心也就更增加了一些，所以对佛法的了解增加了，信心也增加了。那么他再去重复的闻思修的学习啊，重复的这样的过程，他的了解呢就更深入，同时信心呢也就更坚强了。那么这个时候对于佛法的义理呢，达到人可而不再动摇，决定喜乐就是圣解。 这个就是圣洁。那么这里所说的菩萨八圣洁中的净性及决定喜乐呢，是圣位菩萨的圣洁。好，这个是远离了烦恼跟随烦恼的圣洁。那么在圣位菩萨中呢，初地菩萨的净性跟圣洁呢，好，也是很粗浅，也是很粗浅。为什么说粗浅呢？因为跟上位的菩萨比呢，它是粗浅的。那么随着他的学习呢，从初地到二地，二地到三地，直到十地，每一地每一地呢，它的增上呢，那么它的净性啊会更深入，它的圣洁呢也就更深入，那么最后成佛才圆满，它最后成佛圆满。那么八圣洁是哪八种处所呢？啊，那么在瑜伽三十八卷呢可以查到，各位如果要详细看呢，可以去里面看。那这边呢略说一下。八圣洁第一种是在三宝功德处产生圣洁，就是对于佛法僧三宝的真实功德要具足圣洁。那么第二个处所呢是佛菩萨的威力处，要有圣洁。这个佛菩萨威力处呢，我们讲有三种，第一种是八地菩萨的圣威力，八地以上菩萨的圣威力，由于八地以上的菩萨得到了定自在，所以随他的心想呢，一切事情皆成，那么这是他的威力处，要从这边得到圣洁。那么第二个是法的威力，要得到圣洁，那么就是对于什么，对于六波罗蜜多能够得到广大果，有大胜利，就这件事情要得到圣洁。那么第三个呢是具身威力，就是因为佛菩萨他前世已经积集了广大的福德资粮，所以他后来呢，他只要出生的时候呢，他具身就有大威德，所以他有具身的威力。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要有圣洁，在这三种威力处呢具足圣洁。那么第三种呢就是真实义处，就是对于人无我跟法无我诸法真实的意象要升起圣洁。那么第四种呢是在因处，第五种呢是在果处要升起圣洁，也就是对于因果要无颠倒相应要升圣洁，因果要无颠倒相应要升圣洁。我们经常我们也讲因果，可是我们经常把因果搞错，因为我们看不清楚什么是真的因跟果，所以我们总认为这件事已经是因，那个是果，结果不见得是这样，所以要学习，因为因果要无颠倒相应要生圣洁。第六是因得益处，就是菩萨对于菩萨来说呢，无上正等菩提呢是所应得的境界，称为因得益处，菩萨要因得无上正等菩提。那菩萨对于自己有堪能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呢，你要具足圣洁，不能自卑，不能自己轻蔑自己说哎呀我可能不行，这样子就做不成菩萨了。第七是得方便处，就是菩萨呢能得到无上正等菩提的大方便要具足圣洁。那么第八是善言善语善说处要得圣洁，也就是说佛菩萨安立的十二部教法要具足圣洁。什么是善言呢？就是悦意语，你说一些令他庆悦的善语，这个是善言，也就是爱语。那么善语呢就是地语，就是真实语，说法的时候呢让自己呢自己的戒不会有传缺的时候，这个是地语，你自己戒传缺了，你讲的话可能就有问题了。那第三种善说呢就是法语，令他人初不善处安立善处的话是法语。那么从这在这个八个地方呢要能够得到圣洁。而空性圣洁呢就是八圣洁中的真实义圣洁，在八圣洁中呢最为重要，能够使有情呢出凡入圣，所以称为第一，所以是最圣。言如来妙智者， 位于能隐有意俱法，一切法中无颠倒智，如见利品说，平本五十卷十二页。啊，这个是解说如来妙智。那么先解释能隐有意俱法，一切法可以分成三种法聚。啊，聚就是众多的意思，众多东西聚集在一起。那么众多法合在一起呢，称为法聚，啊，也称为聚法。啊，有的地方称成法聚，有的地方翻成聚法。那么聚合在一起的众多法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三种聚法呢是什么呢？第一种呢是能隐有意聚法，啊，就是三圣圣道诸所有法，学习这些法呢能够引得三圣圣道的毅力，啊，它没有过失，所以是能隐有意聚法，啊，能够引得毅力的这些法。那么第二种呢是能隐无意聚法，就是外道跟世间的诸所有法，外道是不相信佛法，他另外立一个道理，在佛法外另外立一个道理来解释世间的真相，当然那他们这是错误的。那他们安立的道理呢不符合诸法实相，那么学习了这些邪见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带来圣道的利益。那么另外世间不信佛法的因果道理，而行恶行的友情呢，这些恶不善法跟邪见呢都是能隐无意俱法。那么第三种呢，非能隐有意俱法，非能隐无意俱法，那这个就是人天圣的诸所有法，人天圣的诸所有法，这些善法呢不能带来三圣圣道的毅力，所以是非能隐有意俱法，但是它符合因果的道理，不是外道的邪见，所以又非恶行，它也不是恶行，仍然在人天圣。那么你在人天圣得人天圣的果报呢，你就有机会呢能够听闻佛法，就有这种因缘，所以它是非能隐无意俱法，所以这个呢第三种就称为不定俱法，定俱法。那么如来妙智呢是佛在能得三圣圣道的这一切法中的无颠倒智慧，佛不会把小圣法误认为大圣法，也不会认错有情的种性，所以它是无颠倒智，所以如来妙智呢是无颠倒智，这是批评记的注解。那么到这边呢，圣解方便这一大课也就讲解完毕了。那么圣解方便这一大课最主要的呢，就是讲，菩萨有了空圣解以后呢，他不会像凡夫一样的杂染心流转生死。那么他在生死中流转的时候呢，做度化有情，并且呢学习更多的佛法，更加增上。那么他也不会如二圣一样的呢想要赶快的入涅槃。那么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空圣解的关系。那么这个空圣解就是学习唯识无异的无二所显的中道智慧。这一课最主要就是变了这么多，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你修小乘法它是有它的问题存在那边，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好，那我们回到论文。其实我今天本来想就讲到这边，可是呢上一次上课讲太多了，这个调一调没调好，那么下面要讲的呢本来是想说等到十月再讲，但是今天讲到这边还有时间，那我们就讲下去，因为下面这一段文是比较难了解，比较难了解。论文，又诸菩萨犹能深入法无我智，这个是广辩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中的智行门的尽相应会，就是跟真实意境所相应的智慧叫做尽相应会。这个尽相应会呢分成三科，第一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圣解方便，那么现在是第二科入法无我，讲解误入法无我中无分别智的境界及各种的功德跟胜利。那么入法无我这一科又分成三科，现在是第一科离诸分别，讲解在法无我的智慧中是远离虚妄分别的。又诸菩萨犹能深入法无我智，菩萨在第一大阿僧祇劫 他修这个空观啊，九修空观，修这个空观呢，就是观察远离增益值及远离损减值，这无二所显的真实一相。那么最后呢，悟入了法无我，得到法无我的智慧。所以说，又诸菩萨犹能深入法无我智。那么这个深呢，是说根本无分别智正真如，是自内所证第一义离烟离相，不是凡夫可得的，所以说他深，说他深。那么后得无分别智呢，他能够带相观空，所以也可以说是深。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深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批寻记的注解。此相应智为菩萨有，不共声闻，难知难见，故名为声。这边他解释声。此相应智为菩萨有，和法无我相应的智慧呢，只有菩萨才有。因为菩萨在加行位修法空观，修法空观呢，能够同时对治烦恼障跟所知障。那么证入现观，得入法无我智，得到了法无我智。所以说此相应智为菩萨有，不共声闻。那么声闻等修普及灭道四谛观或者十二缘起观，唯能顿知对治烦恼障，证入现观，得人无我智，没有法无我智。所以说不共声闻，难知难见。这个法无我智呢，跟真如呢是离心形象，所以难知。那么离名言相，所以难见。故名为声，所以名为声。他在这边是这样解释这个声。于一切法离言自性，如实知矣。达无少法，极少品类，可起分别。于一切法离言自性，如实知矣。一切法离言自性，依他起性的原生有为法，即原成实性的真如无为法，是一切法的离言自性。如实知矣，菩萨证入法无我。那么在根本无分别智中呢，他夹带真如，对于原成实性的真如无为法如实证知。那么在后得无分别智中呢，他遍带依他起性的原生有为法，这是他如实了知。这依他起的有为法，所以是如实了知。所以这边讲如实了知呢，就是对于真如跟依他起呢，都能如实了知，两种智慧了解，两种状况，两种境界。达无少法，极少品类，可起分别。这个是说明在法无我之中呢，没有名言安立的片计所执性的分别可得。达就是通达，有智慧没有妄执，才称为通达。又通达呢是限量的境界，通达是限量的境界。所以达无少法的法呢，是为了全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有为无为等等的诸法自性而安立的假名，是这个法。就是讲说自性，极少品类的品类是差别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安立种种的假名呢，来全表诸法的差别。比如我们安立常与无常，这个就是常就是有无为法，无常就是有为法，他们这个中间是差别，常跟无常是有差别的。那么无为法是一种品类，有为法是另外一种品类，所以说是品类。菩萨证入了法无我智，能够通达所有的假名安立的诸法自性跟诸法差别呢，都是毕竟空的。所以达无少法及少品类，可起分别。他是没有真实体性的，只是虚妄分别心在假名上的分别而已，所以在无分别之中是没有假名分别可得的。所以他是达无少法极少品类，可起分别。这边跟那个解深密经讲的唯有少法可取少法解释不一样啊。不一样吗？也有一样，就是对于少法的解释是一样的。 但是这边讲的是强调说，对于少法是讲到对于诸法的自性的假名安立，那么少品类呢，就是对于诸法的差别所安立的假名讲说自性。这个在圣智中都是没有的，都是属于偏激所知，都没有。好，我们看看辟寻记的注解。如所安立假说自性，或为为色，最后乃至或为涅槃，是名为法。这个是解释达无少法的法。如所安立假说自性，诸法是离言的，那么在名言的世界呢，安立种种的假说来全表诸法的自性，叫做假说自性。或为为色，最后乃至或为涅槃，这个是举例说明。或为为色，这是举所安立的色这个名字呢，它全表色法的自性。最后乃至，就是我们前面讲，我们前面不是有安立这个举例的时候有安立一大堆名字吗？所以说最后乃至前面安立假说自性的时候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么在这里呢把这些例子都省略了，所以说最后乃至或为涅槃，那上次安立的最后一个呢名字呢就是涅槃，这是最后的一个例子。那涅槃它表达的就是出世间生义力的自性，每一个名字它表达一个法的自性，是名为法。这些假说自性的名字呢就是达无少法的法。富于其中，非依众多差别可得，是名品类。这个是解说极少品类的品类。富于其中，那么在假说自性的法中呢，非依众多差别可得，非依众多就是说不是只有一种差别，而是有众多种差别，而是有种种众多差别可得的。所以也安立了很多的假名来表达这些差别，是名品类，这些差别呢就假名为品类。菩萨于此非有法中如实通达，从事因缘不起分别。非有法中，这个名言安立的法只是假名而已，并没有所全表诸法的真实自性，所以称为非有法。师父在2002年4月19日讲解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那么我把这个例子再讲一遍。譬如说我们现在从门外走进来，从那个门走进这个佛堂，就是看到一位法师在这边拜佛，那你心里就在想，法师在拜佛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把这个境界说明一下。当我们从这边走进来的时候，第一个状况是我们的眼根接触了这个拜佛的法师这个色法，是不是接触到这个境界，那么升起了眼识跟意识。那么我们一进来本来没看到法师在这边拜佛，那么一进来看到法师在这边拜佛，那么这一刹那是什么？是率而起，没有语言文字的嘛，就看法师在这边拜佛。这个时候呢，眼识跟意识呢，就跟着眼根所接触的拜佛的法师，这个拜佛的法师，你现在呢那一刹那见到的拜佛的法师，他的本身是第八识所变现，是你的第八识变现的那个法师在那边拜佛，他是书所缘缘，他是第八识变现。那么第八识变现的这个呢拜佛的法师，可是呢这个时候你一见到的时候呢，你的眼识跟同时具体的意识呢，就自己依着这个第八识所变现的这个法师的设法呢，就创造了一个亲所缘缘，就创造了一个法师在这边拜佛。那么你创造了这个亲所缘缘的时候呢，你眼识创造的这个亲所缘缘呢，你的眼识就去缘这个你所创造的亲所缘缘，所以是自识所变，自识所缘。那么这个第八识的呢书所缘缘呢是依他起，它是你第八识里的种子变现的，是依他起。那么你这个第六识所变的这个亲所缘缘呢，它也是种子所生的依他起，它本身也是种子所生法，它是依他起。但是因为我们是凡夫， 我们一接触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无明心所同时升起，是不是？有无明心所同时俱生，那么这个清所缘缘呢，就变成你现在这个事的什么所缘境，这个时候就产生片剂。你的事是什么呢？是能片剂。那个清所缘缘呢，是所片剂。能片剂是事，它是什么？一他起。所片剂是什么？种子生法，它也是一他起。可是在能片剂跟这个所片剂一合起来的时候，因为有无明在，你认为那是真实的，片剂所实际上就升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四意显现的片剂所之相升起。所以呢，所片剂也是依他起，能片剂也是依他起，可是在能片剂去片剂所片剂的时候，就变成了片剂所之。这个你们色大圣论就会讲到这里。那么呢，这个清所缘缘是所片剂，它本来是一大起相，但是显现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片剂所之相。好，这个是你第一刹那率而心的显进名言的片剂所之相。那么你心中显现的这个法事是没有体性的，为什么？因为你认为它是真的嘛，所以那个真的是它不是真的嘛，它是依他起相嘛，可是你认为它是有个真实不变的自性在那，所以它不是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产生了片剂所之相。这个时候眼识跟意识都是显进名言，对，因为你没有讲它是法师嘛，所以没有表意名言存在，都是显进名言。好，那下一刹那你开始寻求了，接着你心里就想，法师在拜佛。好，一想法师在拜佛的时候呢，法师在拜佛嘛，五个字嘛，这个是表意名言了，对吧？好，这个意识的表意名言就开始出来了。好，那这个表意名言是什么？是意识创造出来的，是不是？所以呢，法师在拜佛只是五个字而已，它本身是什么？是依他起，它是意识创造出来的。但是呢，这五个字显现在意识心中的时候呢，因为有无明相应，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什么，一个四意象出现，哎，所以你就不知道法师在拜佛这五个只是五个字而已，你就认为说，哦，法师在那边拜佛是真有这么一件事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显现了一个什么语言文字的四意象。OK， 这个四意象不是那个第一个那个象了，在意识啊，它已经不是第一个象，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在意识在语言文字上活动了。那么这个是语言文字的片剂所之相，好，语言文字片剂所之相。可是这个时候呢，你还在看嘛，所以你的眼识呢还在看那个法师嘛，所以眼识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什么显进名言，眼识还是显进名言的什么片剂所之相，哎，还是显进名言的片剂所之相。好，所以有这个不一样，有这个不一样。他要搞清楚这个，这他这个运行的状态要搞清楚。那后面你继续寻求的时候，继续在语言文字上面，那么意识还是在语言文字上面，好进行。那么这些片剂所之相还是没有体性的，所以它还是毕竟空的，还是毕竟空的。所以说它是什么？非有法。所以它是非有法。好，这样应该很清楚。所以菩萨于此非有法中如实通达，那菩萨在这里是圣位菩萨，已经证得了无分别智。所以当他六根圆净的时候呢，没有无明，他的无明被扶住了，他没有无明升起了，这个时候他有无分别智同时升起，所以呢他能通达真实意象。那么虚妄分别心在名言境上的种种片剂分别呢，现在没有了，在菩萨是没有的，这种呢片剂所之相在菩萨是没有的，是毕竟空的。所以菩萨于此非有相，如实通达，他知道什么？他心里想说，哦，法师在拜佛，他知道说什么？这只是我心里想的五个字而已， OK， 他不会执着说有一个真实的法师在那边拜佛这件事情，他不会执着真实。从事因缘不起分别，那么因为已经证得了无分别智，已经通达了天地所知相毕竟空寂，所以他不再有什么虚妄分别，不是再有虚妄分别。此略有八，为自性分别、差别分别、种子分别、我分别、我所分别、爱分别、非爱分别、以具相为分别，如下自说。那么虚妄分别呢，要略的可以分成八种，自性分别、差别分别及种子分别是一组，我分别、我所分别是一组，爱分别、非爱分别及彼具相为分别是一组，到后面我们会详细的解说，这里就先不解说，这个是批评记的注解。今天就讲解到这里，因为下面要讲的话又是一大篇，唯取其事，唯取真如，这方面。我今天讲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把那个例子法师在拜佛这个例子，把它想清楚，把它想清楚，对于你能够了解，帮助你了解三字经，应该会能够帮助你了解。所以师父在讲课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在这边提一些，有的时候在那边提一些，那你要去看他讲的时候，要很仔细的去看，因为他讲的时候不是有的地方他不是讲的这么详细，但是他不是没讲，他有讲到，但是第二点你要了解当时的 audience， 就当时的听众，我们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他可能在一堂课以后，他要讲的很多东西呢，他只是带过去。只是带过去，但带过去不是他没讲，他要提到这些问题，所以你要花时间去把它了解，所以还是要看他讲的，有一些地方讲的你要去看，要回去看。有没有问题？请讲。 先跟这一个科判上的错，就是那个今天最后讲的入法不分三科，这不是害人选的。 哦， 对不起，刚刚前面是说的。选一下那个黄 哦哦哦哦，好。 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师父讲，这边讲到入涅槃的这个，就是菩萨他不会触及入魔涅槃，那他就依照师父刚才的说明是说，他虽然他有空正解，但是他却有悲心在，也同时在作用嘛，所以他才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强，这么想入涅槃，这个强大的力量会到稍微会有点克制住，让他不入涅槃。那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在修空圣解的同时，也在长养悲心？那这两个的顺序还有？不晓得先有悲心还是先有空 心，是这两个，所以我刚刚在讲说要保持平衡，也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要观察自己，你不能让这两个差太多，所以当你如果感觉到说你修行的时候你有点想要离开这个世间的话，那大概就是观空观太多了，这个时候就要什么去知有，就要知有，观着如幻法，它还是如幻，如幻还是有的，不是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提醒你的大悲心，就要提起大悲心。但是如果说你观察你自己，变得很懈怠，好像外面事情搞太多了。这个时候呢大概就是有点败坏了。OK。那这个时候就要去什么加强空圣解这一方面，要观空。所以修行这件事情不是别人告诉你怎么修行。 是你自己要知道怎么修行。所以学习佛法就是这样，当你了解这个修行是应该要怎么修行的时候，你自己要观察自己，不是晚上做梦佛菩萨来跟你讲说你明天要修空正觉，你后天要修大悲心，不是，是你自己观察你自己，我现在应该在哪一方面加强，应该在哪一方面加强，是这样。但是现在的众生，现在的众生都是大部分，这不是我讲的，是真君老法师讲的，都是福报狂，智慧花。现在众生大部分是这种形态，就是爱做这个福报的事情，但是呢，智慧方面呢就不太喜欢学习。所以呢，请你这一生全力学习佛法，修习空圣解这一方面的智慧呢，尚不足以让你去想入涅槃，还没有，还不会产生这个过失，只是怕你不够用心去学习。所以，但是呢，不是让你完全修习普空无常无我，是修习什么无二所显的中道思想。因为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他不会像小圣的这个观察那么强烈的想要入无余涅槃，因为他太厌离三界，他那个观察的那个厌心实在是太强。你稍微修修看，你就知道，你去从无常无我观察，普空无常无我，你从这边去观察，你观察一个礼拜，哎，你这是禅师吗？禅师，你们来练习一下，禅师就修，你修他十天，无常普空无我，可能你就想出家了。你对这个世间可能就不太有意义，因为那个什么厌离心就会起来，要很强烈的。阿弥陀佛。 我想请一下那个最胜空性圣 解，就 是这个波尔波罗蜜， 它 的关系是什么？ 是波尔波罗蜜最胜空性圣解，可以说是相同，也可以说是有一点不同。就是波尔波罗蜜的话，就是属于叫什么年轻的最胜空性圣解。这样子，就是他们两个程度不一样，一个是在还在比较浅的位置，一个是到了什么圆满的位置。 是，不过有一个解释是说，波罗波罗蜜是在得圣道，在得圣道之前，你修的是波罗波罗蜜，是你得了圣道以后，他的名称改成就是 对，就是说对，就是说一个比较年轻嘛。 因为我刚刚听到师父那又提到说，有一个什么沙巴圣贤。不是啊，相对于你讲的这个菩萨妈圣贤，第二个是就是佛菩萨威力是有那个法威力的那个，那也就是说，相对于那个圣贤，那这是什么？那是含摄影这个，波尔波罗蜜是含摄影这个最深东西，是这样的。那这样就 我们可以讲波尔波罗蜜，它是属于年轻的这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说还没成圣道之前，但是它也可以骗通。贯彻这整个的波尔道，可以这样讲。 在《心经》里面，你看《心经》嘛，三世诸佛一波尔波罗蜜多故，一个阿耨多罗僧。所以在《心经》里面的讲法跟这个是讲法，位置又好像又是很 就是他在各处讲法都会有一些分别，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中观讲也是一样，也会有稍微有点不同的分别。那么波尔波罗蜜有时候是讲，就是从头到尾都叫波尔波罗蜜。那么有时候有讲是属于圣位之前叫波尔波罗蜜，圣位之后叫空圣解，那么成佛之后就是如来妙智，对，所以又有这样的不同的讲法，不同氛围的安利，在不同经论里头，甚至同部的经论里头，他的波尔波罗蜜可能在这一部分讲的时候是属于梵位菩萨的，那么讲到后面的时候呢，就贯通全部，会有这样不同的讲。 还有第二个问题，我就想请问师傅，刚才您提到那个法师在大法的事情，那我想请问就是说，因为谈这个东西是从这边我们只能了解说，一位菩萨看到，就是说你的社会人他看到一个法师在大法， 还是没有办法想象他的空间点。虽然他不起分别心，但是当他看到一个法师在拜佛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升起念，就是说，就是说，只是一个这个啊讲义的施舍原理，就是这样子，还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心理升起什么，还是说就是看过去是结束？ 这个有道，就是下次上课会讲这个地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稍微先谈一下。圣位菩萨他看到法师在拜佛的时候，他心里不会想法师在拜佛这个字，一般来讲不会，因为他就是看到他看到，他不会去说法师在拜佛这个分别啊。那我这个是我们凡夫做的这种分别，他看到他行于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什么？真是意境，依他起，对吧？但是他不是不能做这个分别，对吧？因为这个时候我走进来，林树立在里头问老师：“你看到什么？”不能讲我啊，师父走进来，我在这边拜佛。师父走进来，林树立问说：“师父，你看到什么？”师父说：“啊，看到法师在拜佛。啊”他可以做这个心理分别，他不是不能做这个分别。但是没有人问的时候，他心里不会说法师在拜佛这件事情，他就是觉得这个什么限量境界，所以讲无分别是限量境界。他如此就是言言之言，他心里不动。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现在无明是什么？是任运而起，不需要你的分别说，需要一个无明，然后我再执着为真实，是什么？自然而然我们就执着每件事情都是真实，对吧？可在圣位的时候，他已经转过来了，所以他自然而然的时候呢，他不思念的时候呢，他不想，他也不要想这是如幻如化的，他不想这些事情，对他来讲这就是如幻如化的，但他不需要去想这件事情，你懂我意思？就像我们现在，我不需要说看到这边才说哦你是真实的，不是这样子，我看到你就是真实的，就基本反应就是这样。那一个就是什么？智慧，一个就是无明嘛。那有这个升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它的作用就是这样，是这样的状况。下次上课会讲，我后面就是讲这个东西。所以说讲到这边有点意思，对不对？唯取其事，唯取真如。 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这里讲到这个是大方便一成最胜空性成劫，这个大方便，就是空性成劫既然这么重要，依照现在很多学习方，我们可不可以说？比如说我们持一个佛菩萨的咒，然后跟这个本尊相应之后，而从这个地方得到空性成劫。 持咒，如果你能了解为什么要持咒，这个咒代表什么的时候呢，可以从这边得空性成劫。咒是为了什么？什么叫做咒？嗡嘛呢叭咪吽，请各位拿一给我解释一下 Om Mani Padme Hum 六个字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讲个咒给你，你若持我这个咒，诸佛菩萨保佑你。 Om 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所有的咒语就是一个名言，名言是什么？名言是毕竟空的，所以你能够诵咒诵到知道名言是毕竟空的，你就什么进入空圣界。如果你还认为这个咒有威力，还认为这个咒是真实的，那你白诵了，你白诵了。我们诵大悲咒嘛，爱大悲忏，你白送了。为什么？那就是反复的送，对不对？所有的咒就告诉你，这些咒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他不翻那个咒，为什么不翻意义？你说哦，大悲咒每一个咒都是一个菩萨的什么名号，又是一个菩萨什么？是没有说，他只是借用这个而已。但是意思就是告诉你，这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那你大悲咒有这么多菩萨，我再加长点更多菩萨不是更好吗？来保护我不是更好吗？ 那那么多菩萨保护呢，不如来一个佛保护吧。那一佛保护来个诸佛保护不是更好吗？所以都是没有意义。你能够了解这些佛的名字，这些菩萨的名字都没有意义，都不是那个菩萨的本尊，都不是那个佛的本身，只是假名安利而已。你就误入什么？遍地所知相空嘛，是不是？就进入空性圣境。那当你还在执着说哦，所以念这个、哦、观世音菩萨名号，所以呢就会有好大的利益，观世音菩萨就来帮助我，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你还在人天福报上面，还在人天福报上面，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般若的思想。所以能够了解咒本身就是在什么教导你什么，教导你无二所显嘛，真实意象嘛，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不是讲吗，阿字本不生。什么叫阿字不生？我们今天解释阿罗汉那个阿不是无的意思吗？阿字本不生就是这是最高的咒。因为什么？一切语言文字都是从阿字起来的。因为印度的文字第一个字，它的阿法贝塔，它的那个字是什么字母嘛？第一个就是阿嘛，所以你念到阿的时候就不生嘛。所以你知道阿就是不生，就是什么一切法不生，意思就是什么所有的名言法都是假安利的，所以什么没有真实性可生。所以念那个阿就是这个意思，一听到阿就是哦，一切法不生，就寂静了，一切希望分别就停止了。对，所以所有的这些咒语这些教导都是告诉我们什么名言是毕竟空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要学的真实意象。所以你持咒能够了解到这个地方，你持咒就有大威的。为什么？因为要更真实意象。那你持咒还在想说哦，所以菩萨来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哦、啊，怎么样怎么样，而不知道这一切只是什么因缘法，只是缘起。真正要得到果报的时候，佛也没力量啊。你持咒有什么力量？对不对？但持咒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因为菩萨有用。他在当时赋予这个咒语之后，他有赋予他一个力量，就是说你这样之后，我来帮助你。好，所以在飞机要摔下来的时候，飞机上人大家都持念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有没有效？有效。但是飞机上人会不会大家都一起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不会，因为什么？业力的关系。所以佛菩萨给的咒语是有效的，大家都这样照着做是有效的，可是大家不会照着这样做。就跟我们这边上课是一样的，就跟佛来教导我们是一样的。佛教导我们解脱的法门，大家照的做我们都可以解脱，可是会不会，我们会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我们会找各种理由来什么来阻挡自己的学习，所以我们的解脱就很慢。对，所以最快的方法从文思修，佛怎么讲你怎么做，那你很快解脱，好，很快成就。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从第二大阿僧祇劫开始到第三大阿僧祇劫是什么？是固定的，时间是固定的。但是第一大阿僧祇劫时间不固定，为什么？因为你成就圣道以后，你就会完全相信佛菩萨的教导，你就会照着他教导精进的去做，所以第二大阿僧祇劫、第三大阿僧祇劫时间固定。第一大阿僧祇劫是凡夫众生，佛菩萨讲的我们是不相信的，我们不会照着他的话说，所以时间就会一直拉长，时间就会一直拉长。那你把照着他时间他的话做的时间把累积起来，一大阿僧祇劫就成就，是这样。那你不去照着他的话做，你一大阿僧祇劫就很长很长很长，就这样。阿弥陀佛。